第六十八回，朱子国唐僧论前世，孙行者实为三折功。善正万元收，名誉传扬四不周。智慧光明登彼岸，嗖嗖，爱爱云生天际头。诸佛共乡愁，永驻瑶台万万秋。打破人间蝴蝶梦，羞羞，涤净尘氛不惹愁。画表三藏师徒洗污秽之胡同，赏逍遥之道路，光阴迅速，又值延天。正是海流舒锦潭，荷叶占青盘，两路绿杨藏乳燕，行人避暑山遥丸。近前行处，忽见有一城池相近，三藏勒马叫：“徒弟们，你看那是什么去处？”行者道：“ 师父原来不识字，亏你怎么领唐王旨意离朝也。” 三藏道：“我自幼为僧，千经万典皆通，怎么说我不识字？”行者道：“ 既识字，怎么那城头上姓黄旗明书三个大字就不认得？且问是甚去处何也？” 三藏喝道：“这泼猴胡说，那旗被风吹得乱摆，纵有字也看不明白。”行者道：“ 老孙偏曾看见。” 八戒沙僧道：“ 师父，莫听师兄捣鬼，这般遥望城池尚不明白，如何就见是甚字号？” 行者道：“ 却不是朱子国三字？” 三藏道：“朱子国必是西邦王位，要倒换官文。”行者道：“ 不消讲了。” 不多时，至城门下马，过桥入进三层门里，真个好个黄州。但见门楼高耸，朵叠棋牌，周围活水通流，南北高山相对，六街三市货资多，万户千家生意盛，果然是个帝王都会处，天府大京城。绝域梯行至，峡方御锦营，行胜连山园，公园皆汉卿。三观严所事，万古乐生平。师徒们在那大街市上行时，但见人物轩昂，衣冠整齐，言语清朗，真不亚大唐世界。那两边做买做卖的，忽见猪八戒相貌丑陋，沙和尚面黑身长，孙行者脸毛额阔，丢了买卖都来争看。三藏指教：“ 不要撞祸，低着头走。” 八戒遵依，把个把子嘴揣在怀里，沙僧不敢仰视，唯行者东张西望，紧随唐僧左右。那些人有知识的，看看就回去了，有那游手好闲的，并那顽童们哄哄笑笑，都上前抛瓦丢砖，与八戒作戏。唐僧捏着一把汗，直叫：“ 莫要生事。” 那呆子不敢抬头。不多时，转过鱼头，忽见一座门墙，上有“会同馆”三字。唐僧道：“ 徒弟，我们进这衙门去也。” 行者道：“ 进去怎的？” 唐僧道：“ 会同馆乃天下通会通同之所，我们也打搅得，且到里面歇下，待我见驾倒换了官文，再赶出城走路。” 八戒闻言撤出嘴来，把那些随看的人唬倒了数十个。他上前道：“ 师父说的是，我们且到里边藏下，免得这伙鸟人吵嚷。 遂尽管去，那些人方渐渐而退。且说那馆中有两个大使，乃是一正一副，都在厅上查点人夫，要往哪里接官。忽见唐僧来到，个个心惊，奇道：“ 是什么人？是什么人？往哪里走？” 三藏合掌道：“ 贫僧乃东土大唐驾下差往西天取经者，进到宝方不敢思过，有官文欲导宴放行，全借高衙暂歇。” 那两个官使听言，平退左右，一个个整冠束带，下厅迎上相见，即命打扫客房安歇，叫办清宿之应。三藏谢了，二官带领人夫出厅而去。手下人请老爷客房安歇，三藏便走。行者恨道：“ 这厮背懒，怎么不让老僧在正厅？” 三藏道：“ 他这里不服我大唐管署，又不与我国相连，况不时又有上司过客往来，所以不好留此相待。” 行者道：“ 这等说，我偏要他相待。” 正说处，有管事的送知应来，乃是一盘白米，一盘白面，两把青菜，四块豆腐，两个面筋，一盘干笋，一盘木耳。三藏叫徒弟收了，谢了管事的。管事的道：“ 西房里有干净锅灶，柴火方便，请自己做饭。” 三藏道：“ 我问你一声，国王可在殿上吗？” 管事的道：“ 我万岁爷爷久不上朝，今日乃黄道良辰，正与文武多官一出皇榜。你若要倒换官文，趁此即去，还赶上，到明日就不能够了，不知还有多少时伺候你。” 三藏道：“ 悟空，你们在此安排斋饭，等我急急去验了官文回来，吃了走路。” 八戒急取出袈裟官文，三藏整束了进朝，只是吩咐徒弟们切不可出外去生事。不一时，已到五凤楼前，说不尽那殿阁峥嵘，楼台壮丽。直至端门外，凡奏使官转达天庭，欲导验官文。那黄门官国至御阶前，启奏道：“ 朝门外有东土大唐钦差一员僧，前往西天雷音寺拜佛求经，欲导换通关文牒，听宣。” 国王闻言喜道：“ 寡人久病不曾登基，今上殿出榜招一，就有高僧来国。” 即传旨宣至阶下，三藏即礼拜俯伏。国王又宣上金殿赐座，命光禄寺办斋。三藏谢了恩，将官文献上。国王看毕，十分欢喜道：“ 法师，你那大唐几朝军政，几辈臣贤，至于唐王因甚坐疾回生，着你远涉山川求经。” 这长老因问，即欠身合掌道：“ 贫僧那里三皇治世，五帝分伦，尧舜正位，禹汤安民，成周子仲，各立乾坤，以强欺弱，分国称君，邦君十八，分野边臣，后成十二，宇宙安淳，鹦鹉车马，却又相吞，七雄争胜，六国归秦，天生鲁佩，各怀不仁，江山属汉，约法亲尊，汉归司马，晋右分云，南北十二，宋齐梁陈，列祖相聚，大隋少贞， 赏花无道，涂炭多民。我王李氏，国号唐君，高祖宴驾，当今市民。和亲海晏，大德宽仁。兹因长安城北有个怪水龙神，克俭甘雨，应该损身。夜间托梦，告王救尊。王言准赦，早招贤臣。款留殿内，慢把麒麟。时当日午，那贤臣梦展龙身。 国王闻言，呼作呻吟之声，问道：“法师，那贤臣是哪帮来者？” 三藏道：“ 就是我王驾前丞相，姓魏名征，他识天文，知地理，辨阴阳，乃安邦立国之大宰府也。因他梦斩了金河龙王，那龙王告到阴司，说我王许赦又杀之，故我王遂得猝病，渐觉身危。”魏征又写书一封，与我王带至冥司，寄于丰都城判官崔珏。少时唐王身死，至三日复得回生。亏了魏征赶崔判官改了文书，加王20年寿。今要做水陆大会，故遣贫僧原步道途，寻求诸果，拜佛祖，取大乘经三藏，超度孽苦升天也。 那国王又呻吟叹道：“诚乃是天朝大国，君正臣贤，似我寡人久病多时，并无一臣拯救。”长老听说，偷睛观看，见那皇帝面黄肌瘦，形脱神衰。长老正欲起问，有光禄寺官奏请唐僧奉斋。王传旨叫在披香殿连镇之善摆下，与法师同享。三藏谢了恩，与王同进善进斋不提。却说行者在会同馆中，着沙僧安排茶饭，并整理素菜。沙僧道：“茶饭一煮，蔬菜不好安排。”行者问道：“ 如何？” 沙僧道：“ 油盐酱醋俱无也。” 行者道：“ 我这里有几文趁钱，就把解上街买去。” 那呆子躲懒道：“ 我不敢去，嘴脸欠俊，恐惹下祸来，师父怪我。” 行者道：“ 公平交易，又不化他，又不抢他，何祸之有？” 八戒道：“ 你才不曾看见张志在这门前扯出嘴来，把人唬倒了十来个，若到闹事从中，也不知唬杀多少人士。” 行者道：“ 你只知闹事从中，可曾看见那世上卖的是什么东西？” 八戒道：“ 师父只叫我低着头莫撞祸，实是不曾看见。” 行者道：“ 酒店米铺磨坊并绫罗杂货不消说，卓然又好茶房面店，大烧饼大馍馍，饭店又有好汤饭好浇料好蔬菜，与那一品的糖果蒸酥点心卷子油食蜜食无数好东西，我去买些请你如何？” 那呆子闻说，口内流涎，喉咙里蝈蝈的咽唾，跳起来道：“ 哥哥，这遭我饶你，待下次攒钱，我也请你回席。” 行者暗笑道：“ 沙僧，好生煮饭，等我们去买调和来。” 沙僧也知是耍呆子，只得顺口应承道：“你们去，须是多买些，吃饱了来。” 那呆子捞个饭盏拿了，就跟行者出门。有两个在官人问道：“长老哪里去？”行者道：“ 买条河。” 那人道：“这条街往西去，转过拐角鼓楼，那郑家杂货店平宜买多少？油盐酱醋、姜椒茶叶俱全。”他二人携手相搀，径上街西而去。行者过了几处茶房、几家饭店，当买的不买，当吃的不吃。八戒叫道：“ 师兄，这里将就买些用吧。” 那行者原是耍他，哪里肯买，道：“ 贤弟，你好不经济，再走走，捡大的买吃。” 两个人说说话，又领了许多人跟随侦看。不时到了鼓楼边，只见那楼下无数人喧嚷，挤挤挨挨，填街塞路。八戒见了道：“ 哥哥，我不去了，那里人嚷得紧，只怕是拿和尚的，又况是面生可疑之人，拿了去怎得了？” 行者道：“ 何谈，和尚又不犯法，拿我怎的？我们走过去到郑家店买些调和来。” 八戒道：“ 罢罢罢，我不撞祸。这一挤到人丛里，把耳朵啄了两啄，唬得他跌跌爬爬，跌死几个，我倒偿命是。” 行者道：“ 既然如此，你在这壁根下站定，等我过去买了回来，与你买素面烧饼吃吧。” 那呆子将碗盏递与行者，把嘴拄着墙根，背着脸，死也不动。这行者走至楼边，果然急死，只挨入人丛里听时，原来是那黄榜张挂楼下，故多人争看。行者挤到近处，展开火眼金睛仔细看时，那榜上却云：“ 朕犀牛贺州朱子国王，自立业以来，四海平服，百姓秦安。今因国事不祥，臣科服诊，咽炎日久难愈。本国太医院屡选良方，未能调治。今出此榜文，普招天下贤士，不拘北往东来，中华外国。若有经医药者，请登宝殿料理正宫，稍得病愈，愿将社稷平分，绝不虚事。为此初级张榜，须治榜者。” 蓝碧满心欢喜道：“ 古人云，行动有三分才气，早是不在馆中呆坐，即此不必买甚调和，且把取经事宁耐一日，等老孙做个医生耍耍。” 好大圣弯倒腰，丢了碗盏，捏一撮土往上撒去，念声咒语，使个隐身法，轻轻的上前接了榜，又朝着巽地上吸口仙气吹来。那阵旋风起处，他却回身竟到八戒站处，只见那呆子随拄着墙根，却是睡着了一般。行者更不惊他，将棒纹折了，轻轻揣在他怀里，拽转步先往会同馆去了不提。却说那楼下众人见风起时，个个蒙头闭眼，不觉风过时没了黄榜，众皆悚惧。那榜原有十个太监、十个校尉早朝领出，才挂不上三个时辰，被风吹去，战兢兢左右追寻。忽见猪八戒怀中露出个纸边来，众人近前道：“你接了黄榜来也。”那呆子猛抬头，把嘴一撅，唬得那几个校尉踉踉跄跄跌倒在地。他却转身要走，又被面前几个胆大的扯住道：“你接了昭仪的黄榜，还不进朝治我万岁去，且待何王？”那呆子慌慌张张道：“ 你儿子便接了黄榜， 你孙子便会医治。 校尉道：你怀中揣的是甚？呆子却才低头看时，真各有一张字纸，展开一看，咬着牙骂道： 那胡孙害杀我也！ 恨一声便要扯破，早被众人架住道：你是死了，此乃当今国王出的榜文，谁敢扯坏？你既接在怀中，必有一国之首，快同我去。八戒喝道： 汝等不知，这榜不是我接的，是我师兄孙悟空接的，他暗暗揣在我怀中，他却丢下我去了。若得此事明白，我与你寻他去。 众人道：说什么乱话，县中不打打住中，你现接了榜文，叫我们寻谁？不管你，扯了去见主上。那伙人不分清白，将呆子推推扯扯，这呆子立定脚，就如同生了根一般，十来个人也弄他不动。八戒道： 汝等不知高低，再扯一会儿，扯得我呆性子发了，你却休怪。 不多时，闹动了街人，将他围绕。内有两个年老的太监道：你这相貌稀奇，声音不对，是哪里来的这般存架？八戒道： 我们是东土柴往西天取经的，我师父乃唐王玉帝法师，却才入朝，倒换官文去了。我与师兄来此买办调和，我见楼下人多，未曾敢去，是我师兄叫我在此等候。他原来见有榜文，弄人旋风接了，暗揣我怀内，先去了。 那太监道：我头前见个白面胖和尚，竟奔朝门而去，想就是你师父。八戒道： 正是，正是。 太监道：你师兄往哪里去了？八戒道： 我们一行四众，师父去倒换官文，我三众并行囊马匹，俱携在会同馆。师兄弄了我，他先回馆中去了。 太监道：校尉，不要扯他，我等同到馆中便知端地。八戒道： 你这两个奶奶之事。 众校尉道：这和尚伪不识货，怎么赶着公公叫起奶奶来也？八戒笑道： 不休，你这反了阴阳的，他二位老妈妈不叫他做婆婆奶奶，倒叫他做公公。 众人道：莫弄嘴，快寻你师兄去。那街上吵吵闹闹，何止三五百，共扛到馆门首。八戒道： 略未住了，我师兄却不比我认你们做戏，他是个猛烈认真之士，汝等见了需要行个大礼，叫他生孙老爷，他就着驾了，不然啊，他就变了嘴脸，这事却弄不成也。 众太监校尉俱道：你师兄国有手段，医好国王，他也该有一半江山，我等何该下跪？那些闲杂人都在门外喧哗，八戒领着一行太监校尉进入馆中，只听得行者与沙僧在客房里正说那接榜之事耍笑哩。八戒上前扯住，乱嚷道： 你可成个人？哄我去买素面烧饼馍馍我吃，原来都是空头，又弄旋风接了什么黄榜，暗暗的揣在我怀里，拿我装胖，这可成个弟兄。 行者笑道： 你这呆子想是走错了路，走向别处去，我过鼓楼买了条河，急回来寻你不见，我先来了，在哪里接上黄榜？ 八戒道： 现在看榜的官员在此。 说不了，只见那几个太监校尉朝上礼拜道：孙老爷，今日我王有缘，天前老爷下降，势必大展经纶手，为师三折功，只得我王病愈，江山有份，社稷平分也。行者闻言正了声色，接了八戒的榜文，对众道： 你们想是看榜的官吗？ 太监叩头道： 奴婢乃司礼监内臣，这几个是锦衣校尉。 行者道： 这招一榜委是我接的，故请我师弟引荐。既然你主有病，常言道，药不跟脉，病不讨医，你去叫那国王亲来请我，我有手到病除之功。 太监闻言无不惊骇。校尉道： 口出大言，必有度量，我等着一半在此衙请，着一半入朝启奏。 当分了四个太监，六个校尉，更不带宣召，竟入朝，当接奏道： 主公万千之喜。 那国王正与三藏善避清谈，忽闻此奏，问道： 喜字何来？ 太监奏道： 奴婢等早领出昭仪皇榜，鼓楼下张挂，由东土大唐远来取经的一个圣僧孙长老接了，现在会同馆内，要王亲自去请他，他有手到病除之功，故此特来启奏。 国王闻言满心欢喜，就问唐僧道： 法师有几位高徒？ 三藏合掌答曰：贫僧有三个顽徒。 国王问：哪一位高徒善医？ 三藏道： 实不瞒陛下说，我那顽童俱是山野庸才，只会挑包背马，转涧寻波，带领贫僧登山不灵，或者到险峻之处，可以伏魔擒怪，捉虎降龙而已，更无一个能知药性者。 国王道： 法师何必太谦，朕当日登殿，幸遇法师来朝，承天缘也。高徒既不知医，他怎肯接我榜文，叫寡人亲迎，断然有医国之能也。 叫文无重亲，寡人身虚力怯，不敢成言，汝等可替寡人聚到朝外，敦请孙长老看朕之病，汝等见他且不可轻慢，称他做神僧孙长老，皆以君臣之礼相见。 那众臣领旨，与看榜的太监校尉径至会同馆排班参拜。唬得那八戒躲在厢房，沙僧闪于壁下。那大圣看他坐在当中端然不动，八戒暗地里怨悟道： 这猢狲活活的折杀也，怎么这许多官员礼拜，更不还礼，也不站讲起来。 不多时，礼拜毕，分班起奏道： 上告神僧孙长老，我等据诸子国王之臣，今奉王旨，竟以节礼参请神僧入朝看病。 行者方才立起身来，对众道： 你王如何不来？ 众臣道： 我王身虚力怯，不敢成年，特令臣等行代君之礼，拜请神僧也。 行者道： 既如此说，列位请前行，我当随至。 众臣各依品从，作对而走。行者整衣而起。八戒道： 哥哥，切莫攀出我们来。 行者道： 我不攀你， 只要你两个与我收药。 沙僧道：收什么药？行者道： 凡有人送药来与我，照数收下，待我回来取用。 二人领诺不提。这行者即同多官请监便道：众臣先走，奏知那国王，高卷珠帘，闪龙金凤目，开金口玉言，便问： 哪一位是神僧孙长老？ 行者近前一步，厉声道： 老孙便是。 那国王听得声音凶狠，又见相貌刁钻，唬得战兢兢跌在龙床之上，慌得那女官内患急扶入宫中，道： 胡杀寡人也。 众官都嗔怨行者道： 这和尚怎么这等粗鲁村书，怎敢就善接榜？ 行者闻言笑道： 列位错怪了我也，若像这等慢人，你国王之病就是一千年也不得好。 众臣道： 人生能有几多阳寿，就一千年也还不好？ 行者道： 他如今是个病君，死了是个病鬼，再转世也还是个病人，却不是一千年也还不好。 众臣怒曰： 你这和尚甚不知理，怎么敢这等满口胡柴？ 行者笑道： 不是胡柴，你都听我道来。一门法理至微玄，大要心中有转旋，望闻问切四般事，缺一之时不备全。第一望他神气色，润枯肥瘦起和眠。第二闻声清与浊，听他真语及狂言。三问病源经几日，如何饮食怎生变。四才切脉明经络，浮尘表里是何般。我不望闻并问切，今生莫想得安然。 那两班文武从中有太医院官，一闻此言，对众称扬道： 这和尚说的有理，就是神仙看病也需望闻问切，仅合着神圣工巧也。 众官一言，着进士传奏道： 长老要用望闻问切之理，方可认病用药。 那国王睡在龙床上，声声唤道： 叫他去吧，寡人见不得生人面了。 进士的出宫来道： 那和尚，我王执意叫你去吧，见不得生人面哩。 行者道： 若见不得生人面啊，我会悬丝诊脉。 众官暗喜道： 悬丝诊脉，我等耳闻不曾眼见，再去奏来。 那进士的又入宫奏道： 主公，那孙长老不见主公之面，他会悬丝诊脉。 国王心中暗想道： 寡人病了三年，未曾视死，宣他进来。 进士的急忙传出道： 主公已许他悬丝诊脉，快宣孙长老进宫诊视。 行者却就上了宝殿，唐僧迎着骂道： 你这泼猴，害了我也。 行者笑道： 好师父，我倒与你撞官，你反说我害你。 三藏喝道： 你跟我这几年，哪曾见你医好谁来？你连药性也不知，医书也未读，怎么大胆撞这个大祸？ 行者笑道： 师父，你原来不晓得，我有几个草头方，能治大病，管青衣的他好便是。就是一杀了， 也只问得个庸医杀人罪名，也不该死。你怕怎的？不打紧，不打紧，你且坐下看我的脉理如何。 长老又道：你哪曾见《素问》《难经》《本草》《脉诀》是甚般章句，怎生注解，就这般胡说散道，会什么悬丝诊脉？行者笑道： 我有金线在身，你不曾见的。 即伸手下去，尾上拔了三根毫毛，捻一把，叫声 变， 即变作三条丝线，每条各长两丈四尺，按24气，托于手内，对唐僧道： 这不是我的金线。 进士宦官在旁道：长老休讲口，请入宫中诊视去来。行者别了唐僧，随着进士入宫看病。正是那心有秘方能治国，内藏妙诀助长生。毕竟这去不知看出什么病来，用什么药品，欲知端地，且听下回分解。